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向路。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财政部表示，个税改革方案已上报国务院，小米公司向港交所提交招股书，一年内汽车贷款平台减少206家。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北京北斗鼎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祝伟律师一起聊一聊，遇到骗婚您的钱还要得回吗？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方面的情况，今天两市惯性低开后震荡走低，创业板在下跌近2%之后逐步止跌回升，午后题材权重多点开花，市场情绪升温，三大股指都翻红。券商股全天表现出色，以家电、白酒为代表的消费板块及煤炭、有色、地产等板块午后发力护盘。截至收盘，沪指收于3108.86点，上涨0.64%；深证成指收于10458.62点，上涨1.12%；创业板指数收于1826.79点，上涨1.04%。从盘面上来看，小米概念、无人零售、券商、次新股、白酒等板块上涨居前列， ST 生物制品、水泥、银行、军工等板块居颠覆榜前列。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北京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投资总监陈少杰，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陈先您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您怎么来看今天的这个微型反转？ 好的。市场的基本面的角度我们也简单看一下，就首先呢，企业的一季报已经做了预告，然后呢其实是比预期稍微要好一些，看数据。最好的呢是创业板啊，这个主板、创业板、中小板来对比的话。另外呢就是现在的资金面呢还是比较偏紧，虽然有这个释放资金对冲 MLF 的这个动作，但是呢可以看到在节前资金的这种紧张一直在持续，节后之后呢现在的这个国债逆回购利率下来的也不是说很明显， 所以这一块的话是一个重点。同时呢，我们的风险偏好，因为这个前准备谈到资管新规应该落地，减少这种不确定性，确实在放假前已经释放出来了。另外呢，就是贸易的磋商也在进行当中，这一块的最终结果出来将有利于风险偏好的回升。所以从这三个因素来看的话，市场还需要有个震荡筑底的时间。所以这一次的回升，我觉得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护盘的动作。但是从中也看得出来，这个市场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还是在维护着它啊，让大家很安心。那这样的话，可能会采取一个时间换空间的动作。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整个的 C 浪调整，不是往下调整，而是往横向走。但是时间上来，从图形上看的话，可能大概需要两周时间才能够完成这个时间换空间，可以予以关注。 这个无形的力量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吗？ 嗯，这是对大家市场的一种呵护，我觉得应该珍惜。 好，第二个问题啊，就是最近大家都在说六月名胜正式纳入 A 股啊，很多观点都在关注，可能被纳入到的一些指数当中的个股。那么您认为外资有必要六月一号一过就这么着急的入市吗？ 其实外资呢也分两种，我觉得一种是之前就已经入市的，通过 QF 通过沪港通是吧，那么这个已经港股这边已经有资金进来，这资金进来呢应该来说他们还是一种，因为我们也跟 QF 的人有一些交流啊，接触在一些会议上，他们其实持股时间是比较长，可能以一年来计，但是呢一旦到达了他们认可的一个估值位，还是会很不客气的就撤离的。比如说格力电器在上周四周五的下跌，这就是 QF 的一个撤离。所以这样一种情况下的话，就说已经进来的他会把资金的这个到位之后撤出来，那么他会找他认可的一些板块可能再度进入，这是一个就是说他会有择时。但同时呢，我也了解到一些没有进来的一些机构，那么他们也是应客户的需求，因为前段时间我跟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同行交流过，通过亲戚关系，他们说他们公司呢突然有客户来询问，就是买中国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基金产品，所以他们也开始在研发，也就是说以前没有这种中国配置的公司呢，他们也在做一些模型，要做研究来得到这种进场的机会。那么具体什么时候进呢？你这问题也提得挺好，我再跟他们交流一下，我们下周可以再聊一下没进的机构是怎么进的。 好， 已经进来的呢，可以确定他们是做的还是很灵活的，不是说死守的啊。但是呢，相对做的长一点，可能是半年啊、一个季度啊、一年啊，这样来看它的投资周期啊，一年的居多啊，是这样。 好， 所以也得找机会。找机会呢，我个人认为，像小比今天刚才提到上市了，在香港。那么我们国内呢也有一些独角兽的企业也 IPO 过会了，那所以的话其实也会带来一种大家对于这种高科技公司的一个关注，我觉得在五月份应该要对这类公司做一个持续关注，而且配合创业板的业绩也是一季度是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啊，所以应该更多的关注创业板、中小板。 好，再次谢谢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少杰先生的分析介绍和点评，谢谢您。 谢谢你，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见。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财政部副部长程立华透露，个税改革方案目前已经上报国务院。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改革个人所得税，财政部也曾披露2018年将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包括提高基本费用扣除标准，增加专项附加扣除，首选重点是子女教育、大病医疗。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31个省份2018年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显示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天津五省份一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过万元，上海以17277元位居全国首位。数据显示2018年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815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50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 2.55%。 此外，因为今天有1200亿元逆回购到期，所以说今天实现净回笼700亿元。再来看人民币的汇率，人民币对美元周四小幅上涨，终止七连跌，今天的中间价刷新三个月的新低，再按人民币对美元收盘报6.3532，比上一个交易日上涨70个基点。 分析人士表示，近期人民币汇率小幅回调有几方面影响因素。从国内来看，经济结构调整压力逐渐凸显，尽管一季度经济增速保持稳定，但工业生产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预计全年经济将延续去年前高后低走势。三月份进出口贸易出现逆差，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情况下，预计今年贸易顺差将继续收窄，而且近期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使用明显回升，将抑制外汇资金的流入。在央行综合采用定向降准、逆回购、MLF 等工具背景下，年内我国市场流动性整体稳定，市场利率逐渐下行，中美无风险利差收窄，这些都抑制了人民币汇率的走势。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统计数据显示，四月份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呈高开低走的下行趋势。四月份银行理财综合收益是年化 4.86%， 环比三月份下降了近 0.1 个百分点。其中收益率超过 4.5% 的高收益理财产品占比环比下降了 5.8 个百分点。从银行规模来看，国有大行理财产品收益率走势基本与理财产品收益率整体走势相同，月初收益率最高，随后逐渐降低。整体而言，国有大行理财收益率平均为 4.75%， 收益率超过 4.5% 的产品占比达到 73.6%。 那么对比国有大行，中小银行理财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5.01%， 有超过八成的理财产品收益率达到或超过 4.5%， 这两项数据都超过了国有银行。整个四月，中小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基本维持在 5% 以上，与国有大行理财收益率逐渐降低不同，他们的收益率在月初和月末两次上升，带动了整月的收益率上升。我们再来关注车贷平台，最近主营小额车贷的沃时贷在它的官方网站发布了关于停止线上运营的公告。公告称，随着监管的不断加强，沃时贷在合规整改过程中遇到了逾期和坏账率增加，交易额减少，线下收益减少，合规化要求增加线上运营成本等问题，即日起线上平台停止运营，并且给出了三种退出的方案。根据网贷之家研究中心不完全统计，从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一年之内涉及车贷业务的正常运营平台数量由590家缩水至384家，减少了206家，缩水比例超过三成。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两家公司。今天小米公司向港交所提交招股书，鉴于港交所4月30号开始实施新修订版的上市规则条文，小米或将成为港交所同股不同权的第一股，并且将会是2014年以来全球最大的 IPO。 目前保荐人、投行等认为小米的估值在700亿美金左右，上市后或将大概率突破1000亿美元市值。在招股书当中透露，小米向5500名员工发放了500亿元的优先股，相当于人均909万元的股票，这份股票在小米上市半年后就可以解禁套现。我在这里呢，我们也多说一下哈，一定要考虑一下个人所得税的这个税率的问题。好，再来看特斯拉。当地时间的5月2号，特斯拉公布了2018年第一季度的财报，公司收入有所增加，但亏损持续扩大，创下了 7.85 亿美元的季度亏损记录。当天召开的电话会议上，特斯拉的创始人兼 CEO 马斯克还提到，将在中国建一个超级电池工厂，并且纳入汽车生产。此外，马斯克也重申 Model 3的产量将会在2018年第二季度前如期达到周产量5000台的目标。分析认为2018年一季度特斯拉烧钱的速度超过了分析师的预期，如果他们将努力提高 Model 3套轿车的产量的话，那么还将面临更多筹集资金的压力。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 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15分，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现在换一种风格啊，有一种投资啊，不是买股票，买基金，不是买房子，这种投资呢是投人啊。有人说了，我看中的就是一只潜力股，它未来可以给我带来无限的收益，包括幸福的生活，也包括稳健的财富。但是啊，就像我们的广告片花当中所提示的哈，钱生钱固然重要，但是钱亏钱有时候呢也会让我们为之伤心动容。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呢，下半时段要和大家探讨的内容就是遇到骗婚，您的钱还要得回吗？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北斗鼎明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朱伟律师。朱律师您好。 肖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这话能一句话回答吗？遇到骗婚，我们投进去的钱还要得回吗？ 哎，不能一句话回答。 不能一句话， 情况比较复杂。 好， 但是呢我们可以提示大家一下啊，也一般来讲啊会非常非常的难。 很难是吧？所以我们要花这么多时间来聊这个话题，我们也准备了很多的案例哈。首先得问问您啊，这个骗婚是民间俗语啊，还是一个法律上面的概念？它的定义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民间的说法。 嗯， 骗婚的话呢，就是我们从法律人去解释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用欺骗的方法， 嗯， 去骗取结婚， 嗯， 或者呢是用结婚的这个方式去骗取钱财， 嗯，好， 就是万变，就是它这个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一个在骗， 要么是图人，要么是图钱， 对，是骗，但是呢是跟婚姻有关系， 嗯， 跟婚姻紧密相关的。 好，婚姻是一种手段是吧？ 对， 要达成啊、 对。 那么如果是骗的话，那么根据骗的不同的性质和程度， 嗯， 那是不是有相应的法条来规范和约束？ 骗的话呢，这个也看它程度啊，这个程度轻重的话，它结果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是我们首先明确它是骗。 嗯， 那么如果是一般的情节比较轻微的，那么它可能触犯的是一些治安管理处罚呀，或者是行政法规啊， 嗯， 这样的一些那么也就属于罚款、拘留这样的一些比较性质比较低的就不是没有那么严重的这样的一责任。 嗯， 如果是骗的那种程度手法情节都比较严重的话，那么他会触犯刑法，就会构成很多情况会构成诈骗罪，那么要被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要情节严重的话要被判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个情节严重不严重是不是跟骗的数额有关系，或涉及到的财产数额有关系？ 跟数额是一方面，同时还要考虑他的情节，他骗了多少次，等等一系列的。 好，刚才我们是说，如果真的被法院定义为他这是有诈骗行为或欺骗行为的话，相关的惩罚它是由轻到重是不等的。 对， 但问题关键就是刚才您一开始所说的那句，很难定性。很难在法律上定义为这真的是一种诈骗是吧？ 很多时候是因为这个尤其涉及到婚姻关系，涉及到感情它是个变量，它是随时在变的，那么这里头它就有一个，就是有些东西呢你分从外人的角度去讲，你分不清，尤其你涉及到法律的时候你让法官或者是公安机关去判定是不是骗，那么这个有时候呢确实有一定难度。 我们都知道这个去年有一个新闻让很多人都在关注就某这个创业公司的创始人吧这个跳楼了然后呢他也留下了很多的这种遗言意思呢反正就是因为感情的问题然后他想不开了。 说的是那个某程序员。 对，某程序员所以大家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最近可能又有一些新的动向那么这个事儿呢目前还没有水落石出，我们也暂且不过多的议论，等 进入到了司法阶段的时候哈，我们再来看。那我这里有一个案例哈，就像刚才您说的，有时候很难定性啊，或者说呢，这个感情它有时候是变化的， 对， 怎么能够啊上升到骗呢？是吧？ 是的。 我们来看这个案例啊，也请您通过这个案例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位朋友呢，他是这么问的：我和妻子交往一年多，去年十月份结的婚，婚后频繁发现他与外人电话来往。尤其是半夜经常出现，而且对我冷面相向，经常抱怨啊，他不喜欢我，而且不愿意我碰他。去年12月中旬，一男子上门砸门，声称自己与他有三年的真实夫妻生活，要我离婚。经过多方调查和询问，他交代婚前确实和这男子有关系，且婚后也有两次关系，二人经常以电话方式进行联系，并且呢，他以不希望我难过为由提出离婚，因为房子呢是他家的。我想问，这是否构成骗婚行为？能否要求将婚前我所花的婚礼及各项费用共计10万多块钱全部由他支付给我，而且要现金？另外，像什么家电家具就留在他家，我就不要了。如果不能，我又怎么才能够获得我的最大的权益呢？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很难界定。 嗯， 哎，你比如像他讲的这个情况，那个结婚的话呢，人家也没有用什么假身份证，也没有，也没有说那个是结了婚马上就消失，你联系不上。 嗯， 啊，那么像这些，我刚才讲的都是一些很典型的一个骗婚的方式。那么这些都没有，而是结婚了一段时间，就是感情不好，啊，或者是在婚姻过程中。还有出轨的行为，啊，那么像这个呢，我们从公众的角度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欺骗，但是它欺骗感情， 嗯， 啊，它欺骗的是他的感情。那像这种东西，你要从法律上去定义它是，诈骗或者要给他定刑事方面的责任，那现在法律是不支持， 嗯， 所以像这种情况，我觉得。大家还是自己擦亮眼睛吧，真的没办法。 嗯，就欺骗感情这个事儿很难。 欺骗感情，它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啊。 嗯， 情感方面的东西是一个舆论的道德的。 但是它这里面呢，又涉及到了啊彩礼呀、啊，什么办婚礼的费用啊。 嗯。 那么这些他应该怎么来追回一些他的应得呢？ 彩礼呢，我们国家是有明确规定的， 嗯、 什么情况下彩礼能退？那么法律规定的是三种情况。 嗯， 彩礼是能退的。第一个呢是。没有登记， 嗯， 啊，就他就没办结婚登记， 嗯， 彩礼拿过去了，结婚登记没办， 嗯， 那么像这种情况是可以退的。第二个呢是办了结婚登记了，但是没有在一起生活， 嗯， 可能是办了结婚登记了，几天或者时间很短，没在一起生活，这种情况是能退的。第三个呢是就是送彩礼的那一方，送完彩礼之后已经严重影响他的生活了，就他连。基本的正常的生活已经达不到了，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可以退的。 嗯，您第三个条件能再细的说一下，举个例子吗？ 啊，因为有些地方，你比如很多贫穷的地方，它是对这个彩礼啊，就互相攀比，它是一个，很过分的到那个程度， 就砸锅卖铁把那个彩礼给凑上， 把媳妇儿给娶回来。 嗯， 啊，结果呢是真的是借了很多钱，好把彩礼给了，但是一结婚发现日子过不下去，没法过了。 嗯。 连吃饭都没钱了 啊！ 哎、哦，像这种情况，它就属于这个，已经不能够连这个基本生活都成问题了。 嗯， 像这种情况是可以酌情退回一部分。 嗯，那像他这样是吧？婚礼也办了，证也领了，也过了这么长时间了， 对， 还能拿得回来吗？ 拿不回来， 拿不回来。 对， 嗯， 你就没有证据，你没有证据说人家是诚心、 嗯、 要骗你结婚、骗你钱财。 好。这个房子是女方原来买的，是在谁的户头下还不好说，是吧？ 那就跟他更没关系了， 跟他没关系了。 对， 啊、嗯，包括就是结婚花的一些钱，这些也要不回来、 哎，那也要不回来，那也要不回来。结婚花的钱呢，这都是一个结婚，当时都是双方你情我愿的， 嗯， 对不对？当时你给人花这个钱，你包括办酒席、 嗯， 旅游、送人礼品等等。嗯，这些都是你当时你自己愿意的， 嗯， 这是一个在法律上叫什么叫赠与， 啊，赠与， 赠与，我送给他的，我乐意， 嗯， 在那时刻啊，可能互相感是有感情的， 嗯， 啊，那么我送给他东西，我心里心甘情愿送的，赠送的，这是合法的，啊，人家可以拿着。 所以像他这种情况，就基本上拿不了什么钱了， 拿不了， 都打水漂了。 嗯，差不多。 好， 所以这东西我觉得。交往人跟人交往的时候呢，我觉得因为谈这个真的要把这个在婚姻当中这个钱的问题讲得那么清楚吧，我总觉得是一件很伤感情的事。 嗯， 但是呢有时候呢就是凡事嘛，有凡事有度啊，就是你如果说真的不够了解的情况下，两个人在一起时间很短还不太了解、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是不建议说你非得把什么都不了解，你把所有的一切给人家了，然后你再去后悔，再去主张你的权利，那么这个其实我是非常不主张。 嗯，我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哈，这是某男某女啊的一个情史，非常之短暂啊。3月30号第一次见面，3月31号女方主动约吃饭，双方表示互有好感。4月1号女方表示跟男方一见钟情，愿意替男方生个孩子。5月31号女方建议6月2号领证。6月1号女方承认有婚史。6月7号女方和男方领证。7月18号双方协议离婚。 嗯，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啊。 你说的这个吧，其实啊它不算是在现实生活中还不算是什么闪婚闪离的， 还有一段过程是吧？ 哎，你看有好几个月呢。 嗯， 啊，我见过闪婚闪离的。 嗯， 那真是从认识、结婚到离婚，一个星期之内。 嗯，那这个过程它会不会存在大量的这种消费或者是财产的这种分割的问题呢？ 财产分割的问题呢，基本上这个不太存在，因为它、嗯、我们说的这个夫妻双方共同财产的话呢，它。就财产分割的是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 嗯， 因为它存续期实在太短了。 太短了。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嗯， 基本上没有什么共同财产。 嗯， 啊，所以就财产分割这个情况一般不存在。 嗯， 那么还是刚才我们讲的问题，彩礼啊，像这种东西。 就之前花的钱。 彩礼就是为结婚、嗯、啊付给对方的彩礼。 嗯， 或者是买的房。 嗯， 啊赠送的那个什么贵重的一些礼品。 嗯。 啊，什么什么很贵重的那个钻戒啊， 嗯， 啊等等，你像这东西，那么这些是容易有纠纷的， 这些容易有纠纷哈。 对， 我这边呢也有一个消费清单啊，也是这个之间有纠纷的两个人的消费清单啊。男方为女方4月10几号啊交了10万块钱首付买了一个特斯拉啊，20多号交完了尾款80多万是吧？后来又还交了10000多的保险啊和税什么，总共是100多万。 嗯、 哦、另外呢都在4月份哈、啊、还买了衣服啊花了2000多， 嗯， 一个鞋花了8000多，一个包花了14000，一个电吹风花了2900，吃了顿饭花了2300，又吃了顿饭花了2300。 这记得还挺清楚。 啊，对啊，这个都是网上能查到的啊，这个数据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消费都没有列出来了。你看这些消费，包括刚才您说的这个彩礼， 嗯， 如果发现对方就是冲你这钱啊，想跟你在一起啊，这个是都很难追回吗？ 这个看怎么讲了，就是因为现代社会呢是一个我们讲这是一个比较物质的一个社会，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比较看重金钱的这样一个时代。这是时代背景，那么很多我们不说女孩男孩啊，就有些人他就因为冲着这个人，我想要跟他结婚，这个人他很有钱， 嗯， 我想跟他在一起， 嗯， 这个东西呢，我觉得这都是属于伦理道德方面的东 嗯 问题， 嗯 啊、你可能你我们可以有自己的看法， 嗯， 但是说实话，你可能没有资格去指责或批判人家。 好，所以说这个问题上啊，如果一方觉得不满或者是心不甘啊，到法院当中会以什么样的结局来收场呢？我们即将进入这一集的广告，广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稍后见。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进入2018年，我们更加关注大家的财富安全啊，所以说我们也会设置一系列的话题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遇到骗婚您的钱还要得回吗？看样子啊，如果只是感情方面那种欺骗的话啊，彩礼的钱啊，包括一些婚前的消费的钱啊，恐怕是拿回来有一定难度啊。那我们以案说法的话，想问问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朱伟律师啊，在法院啊审判的这些案例当中，有一方啊说对方骗婚，但最终法院是怎么判的，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来收场？ 那就看他是以什么方式去提。如果是民事的话，那我们就看，因为这个民事行为他是不是公平合理啊，是不是给他造成了什么损失，有没有过错，他是根据这个原则来判。如果是刑事啊，就是真的是诈骗，如果是刑事案件的话，那么看他诈骗的一个就是具体的情形，他做了哪些事儿啊，就是他做的事情能够让人得出一个很明确的结论，他就是骗钱、骗色、骗婚、骗人。如果是非常非常明确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的，而且有证据能够支持的，那么这个证据的话它有很多种。你比如说有些偏远地方经常发生的，就是尤其那个有点带有那种半买卖性质的那种婚姻，他会拿一些假的证件，拿的不是自个儿的身份证，拿的是别人的身份证或者伪造的身份证，出现，然后呢短时间之内消失，一天两天从此消失，拿了钱跑路了，然后呢你可能在一报案以后发现这个人在其他方面、其他地方或者是也有类似的情况，那么像这种情况他就能够确定 这比较容易定性为诈骗。 对是的，诈骗这个定性，因为涉及的是刑事责任，所以这一块他对证据的要求会比较严格。不是说我们老百姓通常认为的，他骗人他诈骗那就能立上案的，那你还是得有很确凿的证据，很充分的证据，公安才给立案。一般情况是不会给立的。 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啊。我父亲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女的，说老家是某某地方的，然后全家搬了过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期间我爸也托人去调查了，确实是从那个地方迁过来的。俩人就想把结婚的事儿定下来，然后就举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请了亲朋喝喜酒，我也回到老家去参加。但是结婚之后的第三天，这个女的就以出去做生意为由走了，然后我父亲就一直跟她电话联系，时常接听电话的人是男的，而且是不同的男的。当时我和父亲就怀疑是不是遇到了骗婚， 怎么这么不靠谱啊？后来一个多月后，这个女的又回来了，住了有十天左右吧，又说出去倒腾生意，又要走，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露面。这期间，我父亲和我都打电话，一开始接，后来我爸跟他摊牌了，说他是个骗子，要去报案，他也都没有理会，再后来就不接电话了。其实倒也没有被他骗去多少钱，就是给他买了个手机还有几件衣服，也没花多少钱，然后请客吃饭花了一点点钱，主要是觉得这个事儿比较的憋屈。那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因为咱们国家呀，诈骗呢它都是要有一个到一定数额，才会公安那边才给立案啊。如果真的数额偏低啊，没有，因为每个地方的标准不一样，那么如果是数额没有达到立案的那个线，最低线都没达到，你想要说他诈骗，显然就没有不成立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也得看他具体的情况。你想像本案他讲的那个情况呢，就是几天在家待几天，然后呢消失了，然后又回来一段时间又消失了。那么光这样讲的话呢，还不足以认定说这个人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诈骗。你包括这个他也有可能我们不排除啊，因为尤其涉及当事人一单方陈述的时候，我们不排除他真的是两个人在一起他不舒服，刚开始他也许他是想跟他在一起，但是呢一在一起之后感觉不是他想的那样，很不舒服， 找个借口 那么他想 出去了 消失，或者过一段时间他想回来跟他离了，因为他毕竟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我要骗你，你给我拿多少多少钱多少多少钱，然后一拿到钱我就消失，他还不是这样的。 骗子一想，完了，这单砸了，骗不出钱了， 对吧？你也是几件衣服啊，一个手机嘛，所以相对来讲，我觉得像这个的话，他倒不是那么特别明显的有那种诈骗的目的。 好，所以呢，刚才您谈到的是几个很重要的要件啊，一个呢就是他的这个证据链要构成一个 完整 的诈骗的这种证据链，是吧？行为啊，包括他的这种金额啊，对吧？他就是骗个几百块钱，这个好像成本有点高， 是吧？对，是的，你街头你可以啊，说被人用这种方式骗个几百块钱或几千块钱，这个有点不可思议了。 是啊，所以他这个可能是要系统连贯的来看，情感上不能接受，但是不一定这个事情就够得上是刑事犯罪。 没错， 好，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的防范程序啊得前置啊，而不是后置，对吧？ 对，尤其这个案子是一个老人哈，这儿我们多说两句。 好， 因为这个现象现在社会这也是一个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了，那么很多老人都有这个问题，有丧偶了或者是离异了，那么他都想要温暖，要一个重新组织一个家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一般来讲嘛，到了那个年龄的话，他都有点存款或者是有房，有一点物质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呢，反倒更容易发生一些事情，因为第一呢，他本身很渴望，人老了以后可能更渴望那种温暖，更渴望有一个人能跟他组建家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个就人的那种心理的防范，就会不像正常的情况那样，就会放松。就是防范意识就会很差，第一个，那么这个呢也是很多骗子他就是能够有机可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呢，他可能也比较容易答应对方的一些条件，因为毕竟他岁数大了嘛，觉得尤其是一个年龄小一点的过来，他觉得要委屈他了，他还要来照顾我，那么甚至在那个房子什么共有，大家一起把名字都写上，或者给他存款我交给你来保管，有很多我看之前有一些这样的案例啊，就是觉得哎呀委屈你了，你看我这个所有的存款我都交给你来保管吧，这样显示我对你有多信任，我有多爱你，那么像这些事情呢我们建议还是就多稍微不要那么着急不要那么着急，因为尤其涉及到一些钱呀现金啊或者物啊，那么你如果是就是你到真的万一出问题的时候，那你要举证的时候很不好举证，哪个是婚前财产， 对 是不是那个赠与的你就性质怎么去认定， 很多时候就不好讲。 昨天我们的节目刚好聊过家族信托，其实如果老人家真的想把这个钱留给他的话哈，你不妨可以多设几道坎儿，家族信托啊也是一种方式， 对， 它有条件有时间限制啊，这个钱呢它不是一笔一次性拿到，啊， 对对是的，这样的话有一点就经过一些时间 沉淀之后， 经过一些共同的生活，共同的情感。那么这样的建立起来的信任可能会更好一点。 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包括刚才您谈到这个老年人结婚为例哈，就是这个骗子啊，或者说以骗婚为目的的人，他最终他要拿到的肯定是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包括房子，包括钱，对吧？ 是。 然后他要把这个占为己有，或者是他占为己有之后他得要消失， 对， 是不是要有这些要素的存在呢？ 对，啊，他也不一定消失，他就是恶意侵占，侵占完了以后呢，他给处分掉，他处理掉，也是一种办法。 总之就变成他个人独有的， 变成他的东西了， 财产是吧？ 然后呢，这个婚姻关系的话呢，就会出现实质性的变化，当他达到目的，把这个占有了他认为的那个足够的这个钱财之后，那么可能他就翻脸了，他的这个婚姻关系就出现实质性的变化，然后呢，你这个钱你再想要回去，那就没有可能了。 所以看来基本上是有这么一个路径，就是说，首先要把钱啊变成他个人的钱， 对， 啊，甭管什么样的手段啊，是你心甘情愿的给他的，还是说他用某种手段骗取过来的啊？第二呢，就是还得解除跟你的婚姻关系，不能他被你绑在这儿。 对啊，是啊。那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某程序员那个事情，不就是这样的吗？在一起很短的时间之内，要求你把那个什么哪套房子给我，把哪套房子共有， 要不然我就举报你。 对，然后呢，那个你给我多少多少钱，给我买一个什么什么车，这都是很短的时间之内发生的，然后发生之后，他就开始。就开始要挟啊，说你公司什么偷税漏税啊，我要举报你，最终把人给逼死了，要求离婚吧，或怎么样，他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那么但是这个东西，有时候还是一个就是你证据的认定啊， 这又回到刚才一个刑事啊犯罪的这个证据链条的， 对，是 这个认定 上一个完整的链条才行。 我这里还有一个案例啊，也请您来解释一下啊，分析分析。这位朋友说，我和他是相亲认识的，结婚后呢，他就想办法弄我的钱，管我的工资，开始呢一点都不怀疑，他说为着这个小家攒钱你就放心吧，我也相信，可是假的永远真不了，到最后他一共拿了5万块钱就闹离婚了，弄得我莫名其妙，我说如果你死了心那就离吧啊，但你得把我的钱给我，他说他是他的钱，而且要我拿证据，我是不是太天真了？ 这是刚才我们讲的问题。就是如果是了解的还不够深，感情还不够深，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如果是轻易的把自己的东西交给别人，尤其像这个现金啊、贵重的物品啊等等啊，那你很多时候你再要等到真要感情变质了，要离婚了，那要主张权利的时候是非常难举证，非常非常难举证，你怎么证明这个现金是你的呀？是吧？是不是？因为现在在人手里，在存到人家名下，而且钱也不多，你要钱特别特别多，远远超出他的个人的那个所能挣的那个能力范围之内，那也好办。你关键你就那么一点钱，几万块钱，你更不好举证，还有一些贵重东西也一样，你怎么知道是你的呢？怎么知道那个这个东西不是我的呢？对不对？还有一个，这怎么能证明不是说你赠给我的呢？你赠与，你给我的呢？这 但婚内还有赠与吗？ 婚内当然有了。对呀、就是我啊，你比如说那个两口子在一起，那感情好，那我愿意给你买东西，我给你买什么我都乐意，我恨不能有钱我把那个月亮都买了给你，这个东西这是人家，这是法律允许的， 也就是说，想要把这个。他认为自己的5万块钱全拿回来，那是有点难度，是吧？ 你要举证啊， 要举证。但是我拿2万5，是不是容易一点呢？ 不，你现在你要能举证，如果能举证，这是我的婚前财产，是我结婚之前我就有的。OK， 可以，就我们用一个就婚前一方财产属于一方所有， 有法律有规定。嗯，如果你连这个都证明不了，你一分钱都要不回来。 那这个可不可以理解为婚内共同财产呢？这五万块， 婚内共同财产，那个你那你得证明这个婚姻存续期有多长， 嗯 啊，然后呢，这个 我们收入有多少是吧？ 对，啊，双方的收入是多少？你双方的收入嘛，如果没有特殊约定， 嗯， 就是 A 加 B 除以二， 对，是 大家分嘛。 好，那换句话说，你得回去查一查你们俩的工资流水和收入流水， 对， 对吧？ 这些东西呢，都是有一些如果是银行转账啊等等啊。那么这个都有凭有痕迹， 是 有迹可循。 嗯， 对。但是我刚才讲还讲了一个问题，就是你界定性质的时候是不太好界定的。 嗯， 你是不是赠与，是不是给他的，送给他的。 嗯， 是吧？ 哦，那比如说婚内啊，我赠与了他五万块钱，打比方啊，我给他转账转了五万块钱， 对， 是吧？ 对。 那最后分割的话，这五万块钱可能一分都拿不到。 你这个赠与的话呢，如果是明确的是一个赠与的话，那是拿不到的， 是吧？那天还是他的生日， 嗯、对， 说这个 搞不清楚， 送给我的， 对， 让我自己去买给他东西， 买礼物，爱喜欢什么买什么， 啊、是、嗯，所以很天真，他自己说我是不是太天真了？ 嗯，是太天真。 这个，所以该怎么来管钱是吧？他一开始的觉得那可能他善于理财，我就交给他管吧， 嗯， 对吧？咱们这个小日子过得也挺好的。但是没想到呢，慢慢的可能这个心就变了。 所以这里头 那应该怎么防范这个事儿？有点 这 难念、 是 这 样的、这 个 问题呢，防范其实很简单。 嗯， 但是呢，在从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来讲的话呢，会变得很没意思。 嗯， 啊，防范很简单，就双方你结婚之前，双方的那个财产公证， 嗯， 你有什么东西，他有什么东西，全部都公证列单子、嗯，或者是那个在婚姻存续期内双方约定。明确约定啊，或者是你的归你，我的归我， 嗯， 然后呢，共同生活部分怎么去安排？是现在是有人做这个，但是在我们国家，我们这个社会啊，这种事情还是让人在情感上很难接受， 嗯， 就觉得你看，我们刚一开始在一起，你就对我不信任， 是。不过我也发现现在好像也多了一些小夫妻啊，就各过各的， 对， 就是。不是说大家各过各的日子啊、嗯，是各花各的钱。 哎，这个现在是慢慢多起来了， 也多起来了， 多起来了。 独生子女多嘛，是吧？ 对， 大家也都比较的， 这个 以我为中心嘛。 有些前提条件，就是他两个人，比如说两个人的那个大家差不多， 嗯， 相当旗鼓相当， 嗯， 都有养活自己的能力， 嗯， 哎，然后呢，我也不想图你的钱， 嗯， 啊、你也不想图我的钱，大家哎，你商量好了，相安无事。这样的话呢，他可能只要两个人觉得合适啊， 嗯， 那么我觉得 OK 挺好， 这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折中的方法， 哎，这是一种相处模式， 嗯， 这个东西呢不见得所有人能接受， 对，但是如果不是这种模式的话，你要做不了这个所谓的公证或者说协议啊约定的话， 那就是一个混同，就是钱你挣过来的钱你搞不清楚， 就说 不清楚的话， 嗯， 那你最后你就要做好准备， 嗯， 或者是我愿意相信你啊，我爱你，我愿意相信你，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所以我觉得 做好准备 这个事情，如果用法律的方式解决不了的话呢，其实你要用价值观的方式来解决。就是我相信你，我才做这样的决定。如果你让我失望了， 嗯， 那至少我还是一个正直的人， 嗯， 我付出的这个代价， 嗯， 我这么安慰自己哈， 啊， 从侧面上证明我还是一个可信赖的人 啊。你要如果能这么想的话，那最好。 那只能这么想啊，我还能这么想啊？ 你自己能平衡就好， 对吧？哎，就是说，你相信婚姻吗？你相信感情吗？ 对， 对吧？嗯，那么你这样做，你是在践行你的这种所谓的信仰， 对 对 感情的信仰。 即便有一天，我为了我的信任付出代价，嗯， 对， 那我也愿意。 对，那不是我的信任出了问题，而是这个人出了问题。 嗯。 对吧？ 那可是这是我的原则，我做人原则，嗯，这就是我想要 是 做人的原则。 对， 那我就那么做了。 嗯， 然后如果出了结果，我愿意承担。 嗯， 我知道，我信任他， 嗯， 就相当于那个什么吧，我把枪交给你手里， 嗯， 交到你手里， 嗯， 我相信哪天你枪走火了，我相信，你是不小心碰到那扳机了，不是对着我射击的， 嗯， 信任嘛。 对， 那所有的后果我要承担，我要承担得起。 嗯，这些问题啊，可能每个人会有自己的一些解读啊。但是我们希望呢，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还是不要想着感情破裂啊。 特别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想着怎么去维系这段感情啊， 对， 用哪些行为能够给这感情加分，而不是说一开始就抱着这个不信任的方式啊。当然如果大家都能够比较明白这些法理和事理的话啊，能够把这事儿摊到台面上说开了，而且也不脸红啊，也 不、 这个、不 伤感情， 哎， 大家都彼此都能接受都认可、 嗯，是， 那么这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非常好。嗯，把话说开了，其实也就没事儿。 对，是的。 哎，我说到这儿，我特别想问一下您啊，就是像律师或者您的同行们啊， 嗯， 但也得结婚的是吧？ 对， 他们会不会接受程度更高一点呢？这个婚前财产公证或约定， 婚前财产公证，其实据我所知啊， 嗯， 在包括我本人也好， 嗯、 还是我的这身边的同事们也好， 嗯、 我们几乎没有人去做这个婚前财产公证 啊， 但是呢，很多企业家 嗯 做这个的很多、嗯，尤其是那些富二代们 嗯 啊，因为这个上一辈辛辛苦苦打下那个江山 嗯， 打那个做的那个企业家族企业等等 嗯， 那么涉及到的可能比较多 嗯 啊，财产数额也比较大 嗯， 嗯， 那么像这种情况现在是比较多的 啊、哦、 嗯。 所以你看啊，就是呵呵有时候 我们律师 想得很好，但是在操作起来也不完全都是、 律师跟工薪啊都差不多，我们也没几个钱、嗯、这也没什么好公证的，就这样吧大家都一起什么都算一起的。 好，但是啊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呢，只是说防范婚姻感情破裂的一个形式啊，就是感情破裂。但是感情破裂呢，可能也包括一开始我们所谈到的骗婚这种啊，最高级别的破裂啊。 嗯、对 啊，防范骗婚这个事儿还是需要注意的。 嗯， 因为特别是你和对方交往不深的话，啊，很容易啊，很容易。我这里有几个套路啊，也是有人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人他所写的套路。比如说他遇到一个女孩啊，这个女孩呢主动的秀自己很有钱啊，什么房子啊别墅啊、 嗯、 塑造一种啊所谓的白富美的形象、 嗯嗯、 另外呢还言谈举止当中呢带出了他的家庭啊，他的亲戚啊、 嗯、 反正就是肯定不图你的财啊这种啊、另外呢还会提出闪婚啊，最短的一个星期一个月都可以啊，如果呢那个你觉得跟他啊、是值得发展下去的话呢，他还会迅速的安排你去见他的家人， 嗯 啊、另外呢，他也可能会迅速的要求去你家看一看， 嗯 啊，看看你有没有骗他， 嗯、 对，并且可能还会告诉你一些他的这个远期的规划等等啊，等等吧。那您认为啊，就是这种， 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套路啊，这都很正常啊。 这是某个人遇到的套路 啊，只不过有点虚荣而已啊。 啊，好，来，您说说您认为的套路啊，或者您了解到的套路。 哎，我觉得高级套路呢，就像那个我们还有我们讲那个程序员的， 嗯， 那个之死的那个对方，啊、嗯那个是，因为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真的， 嗯 啊，然后呢，我可能会隐瞒很多啊，就是婚史啊那些东西呢是那不构成法律上的问题， 嗯。 然后呢，你不是很爱我吗？那 OK，、嗯、那我会利用我的各种魅力， 嗯， 让你在你热很头脑发热很爱我的时候， 嗯， 把你所有的东西都乖乖的给我、 嗯， 赠予给我。然后呢，我人又没走，对吧？我还在那儿呀，我又没跑。 嗯、 你低级的骗婚是，哎呀，东西到了，溜了，找不着人了、 嗯， 那我就可以报警了， 嗯。 可是你看人家没在，没走啊， 没走 还在那待着呢， 嗯。是， 哎，然后呢，逼得你不得不离婚， 嗯， 啊，离婚以后呢，东西都已经是我的，你净身出户、 嗯， 甚至可能给你创造一种你净身出户的这样的条件， 嗯， 然后再找下一个， 嗯， 结几次婚，他就是一个， 嗯， 几千万， 这就是高级的，就是说他并不，消失， 他不消失， 嗯， 他利用他的各种手段， 嗯， 获取你的钱财、嗯，而且他这种获取的目的性。或者意图特别明显。 嗯，那换句话说啊，就是说骗婚的套路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一定要在短时间之内， 对， 或者他计划的时间之内要把你的钱财要转移到他的名下， 一般都是很短的时间。嗯，对，他没有这个耐心跟你耗一年两年， 没有。 对， 他不打持久战， 他不打持久战。 啊、 嗯，他这个骗完了以后还 有下一家， 因为他要马上要通过这种方式。 嗯， 很快他要提起离婚诉讼啊，要解除婚姻、 嗯、 关系、 嗯、 然后再开始下一段。 嗯， 他就是你就是从我们老百姓的理解来讲，就是这人就根本就不像是过日子的。 嗯， 我就图你的钱。 防范的角度来说的话，还真的是 热恋的时候， 所以很多时候就说嘛，你做决定的时候呢，不要那么急，尤其涉及重大财产的时候， 嗯， 那么还是稍微过一段时间，真的了解了， 嗯， 我加上你的名字，我心甘情愿加你的名字。 我觉得那是这样哈，当然有人说你这就是啊、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感情的问题用感情去解决。你不是爱他吗？你就用感情的方式去给予他。 这个东西你 适当的再给点东西。 对，你讲的很简单。 对，有人肯定会说你说起来容易，到那个时候了，哇，这刹不住啊。 对， 我恨不得买一个大厦送给他。 你招架不住啊。 招架不住 啊， 很人性的问题。 你那么爱他，然后他说你得用行动表示你的爱呀、啊、你不能光天天给我买束花。 跪下。 啊，你不能给我给弄点好吃的，给我做个饭，给我买个馄饨、嗯、表示你的爱呀、啊。 嗯。 你现在你看你有那么多房子啊，有那么多钱。对吧，你要用你的行动你的行为来表达你对我的爱呀。 嗯， 你表达吗？ 嗯，你问我呀？ 对啊， 我没到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所以这个说到底还是个人性的问题啊。 是的， 他能不能经得起啊、这种感情上面的要求啊，要求。但是我想说的是 我们那唯一能给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提醒一下、嗯、尤其是那些啊，贼有钱的、 嗯、 啊，又特别、比较爱激动的， 嗯、 啊，提醒一下，那就是很简单啊，你尽可能就像我们律师讲的话，去做个尽职调查、 嗯， 对，你要如果想跟他在一起生活，你别一看他，哎，第一眼看上了就迷住了，然后就失去自我了。啊，你去查一下，基本了解一下、 嗯、 这个人是大概是个什么情况。 这个话您得说给父母们听，哈、啊，当事人有时候也不会那么的清醒， 嗯、 但是父母是会干这事儿的。 嗯， 啊，我曾经就亲耳听到一位长辈说：“哎呀，当年我怎么就没去调查一下他呢？ 了解一下， 了解他倒不是说人家的人品的问题哈、啊 嗯， 还是说可能他的性格啊，跟他的孩子合不合呀， 对对 各 方 面, 方面。当然，这个调查归调查，也不能上升到干涉啊、 嗯。 但如果你查出来是一些像您刚才说的原则性的问题的话，那就得要小心， 对对 是吧？ 然后时间稍微的拉长一点点。 我的一个建议呢，就是说啊，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换句话说呢，你不买那么多啊，只花一点点，或者说量力而行， 啊、 你不要是吧？有一千花一两万的这种，就最后你的这种落差会很大，你受到的刺激也会很大。嗯， 像你这就是爱的不彻底。 对，你看就会有人说你不够爱我， 爱的不投入。 我觉得 还有保留， 路遥得知马力啊，是不是？ 对，有时候是需要时间。 嗯，有时候如果对方这么心急的话啊。你又有点招架不住的话， 那是应该打个问号。 最好还是找一个你的闺蜜啊，或者是一个知心的好友啊，哎，跟他们一起来聊聊这件事情，或许啊，旁观者会更加清楚一些。 嗯，没错。 好，今天我们的财富大搜索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一些个案的话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财富大搜索，把您的问题发过来，我们会保护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隐私啊，不会念大家的网名啊，当然也包括您的一些个人的基本的一些信息。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祝伟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析啊，再次提醒大家，就是遇到骗婚啊，您的钱啊如果已经花了的话，实实在在的想要回来是有点困难的，最好呢还是在事前啊有所预防啊。有句老话叫做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呢。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歌舞，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朋友们明天再见。 再见。 我们之间没有原生的关系，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只在黎明混着夜色时，才有渐渐重叠的片刻。白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 2018北京